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青年歌唱演员世界慈善大使全国总决赛最佳爱心奖获得者，中国公益杰出人物，2018年优秀志愿者朱怡明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一鸣呢，现在是咱们的世界慈善大使、中国赛区10佳最具爱心奖和北京市孝星奖的这个荣誉称号获得者啊，还是咱们2016年度的北京社会好人的荣誉称号，以及咱们2018年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可以说在公益事业上你取得了好多的成就，但是呢，你的实际的身份也可以说是工作吧，是一位歌唱家现在唱歌演出是不是也挺忙的 啊？是的，因为我们全国各地嘛 哎，所以做公益事业呢，也是应该在这个演出啊、工作呀，在之余的业余时间里，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那么你为什么要在这么繁忙的这个演出啊？我知道你们在北京作为歌唱演员来讲，应该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还要抽出时间来去做公益呢？ 因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对你的心灵包括人生很多其实都是一种提高，从中能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有没有说哪一个领导啊，或者说比如公司里边他有要求说你们这些年轻演员你们都要去抽出时间来然后去做公益？ 这倒没有，我觉得这个做公益是我就是自愿的。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上学，就是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是接触了这个公益，然后慢慢就是越来越喜欢，所以一直做到今天。 就是从上学一直到现在，就形成了一种，我觉得一种习惯，可以这么理解吗？ 算是一种习惯，其实更多的是喜欢上了这个事情。 喜欢。 对。 因为做公益它真的是不是特容易坚持下去的一件事情，它需要你经常的去抽出你的时间去投身到这些活动当中。 对对。 有时候想想还真的会影响到一些生活和工作吧。 对对对。因为我做就是说不是单一的一面嘛。有孤寡老人呢，有敬老院的老人，还有这个小孩、贫困山区的孩子什么的。包括还有一些智障儿童。因为人群可能广泛一些。其实每次你在就是接触不同的人的时候，你都会对自己是一个提升吧，包括你的思想、你的人生观都会有一些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每一次跟他们接触都是对我的一种成长。 所以慢慢我就觉得在这件事对我来说一件很好的事情，做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是，我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也想做公益啊，我也想去为他们服务，但是有的时候哎，我该跟谁联系啊，我怎么去啊，自己说你要是真的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去，你跟人家领导说我要在这儿来服务一下，人家未必就会接纳你。 对对对， 你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渠道啊，就是能够哎，你能够加入到里边去，然后跟着人家去。 其实现在也挺方便，因为包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慈善机构。我这么多年是参加了很多的慈善机构。在我自己有时间的情况下，他们有活动我都会去。 就是他们会组织一些活动。 对对对。 会通知你们。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有时间就去了。 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公益的路。怎么走啊，这个怎么能把它走得比较持久， 对对对， 而且比较深入。 对 对, 对对。 那说起来呢，一鸣是从小就喜欢音乐的。 对对。 你是整个就是上学什么的都学的音乐专业。 对，我是学美声的。 学美声。小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这个音乐，对这个美声唱法什么的你就有认识了呢？ 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从大学开始，小的时候还是只是喜欢唱歌，但是分不清说有什么民族美声啊这一类的啊。等到这个就是上大学系统学习了之后啊，老师在说有美声有民族等等 才分开了 啊。对，才分开了啊。 那你像你这个年纪哈，我觉得这个小时候就应该家里有些条件吧啊，你比如说给你找个老师啊，或者说上个什么兴趣班什么的，这有没有？ 这个还没有，我家是就是农村长大的嘛，可能跟城里的孩子比的话，很多东西接触的还是晚一些。小时候可能就是上学的时候，自己是比如说文艺队的呀什么这样的接触一些啊。 那家乡是 河南。桐柏的， 哎呦， 那就革命老区，对对对。 我小时候了解的桐柏山就是看了一个连环画啊，拿我们去，咱说现在说吧，小人书，叫桐柏英雄 啊，对对对，是 那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个战斗的故事， 是， 我知道，所以知道桐柏山应该是非常美的这个山区 啊，对对对，是， 那是不是会有什么山歌啊什么之类的 啊？对对对，因为那边的我们常说那边的水很好，然后风景也很好，当地还有山歌什么的，可能也受这方面的影响吧。 对，有的时候你听着那个放牛的这个牧童， 对对对， 咱们经常说什么吹个笛子呀， 对对， 唱点小调啊， 对对对，是是， 这学校的文艺队肯定也是要挑选比较有天赋或者说 对 唱得好的，对吧？ 对对对，可能从小学开始吧，然后音乐老师一挑啊，就会觉得哎嗓子挺好，然后就把我选到文艺队，可能这方面还有一点点天赋吧。每次都挺招音乐老师的喜欢， 因为你看咱们从听一鸣在这儿聊天的这个音色啊，就能听出来，我觉得你的音色属于比较宽厚的这样的 对， 是吧？ 是， 唱的时候这个美声唱法里边是属于中音， 正常的说应该是次女高音，也算是，也对对，也算中音的一部分 啊。就我们都是外行，懂这个啊。这个像那个时候听这些中音女中音的歌曲啊，什么关牧村啊， 是 吧，哎，这就属于这一类的啊。 对对对。 那么那个时候听着这些老师唱歌觉得唱得特别好 啊。对对对， 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实际上打下一个基础，所以那个时候也有这种学习的想法，我听说那个时候你要到这个市里边去找老师学， 对， 那是到什么阶段？中学？ 那个是中学毕业之后，可能想考学呀什么， 考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 对对对， 音乐学院呀，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儿就是小城市嘛，山区，就是感觉要考试了，可能很多方面要更好的提高吧。所以就在我们当地那个市里边师范学院的一个老师，就跟他学。但是我们县城到市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坐车可能要3个小时。 是，这个很不容易，跑很远的路啊。 是是是。 你像现在咱们这城市里的孩子们， 你要上一个学习班什么的，是吧？家长带着，有时候开车，有时候坐车，啊，也得来回的跑。 对对 对, 对、 这个学习这个事儿，就是自己一定是特别的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愿望。 嗯， 那个时候你想考哪儿呢？是中央音乐学院呀，还是什么院校？ 考北京的 啊。 是。 所以呢，就是说那种考试的话，它更要求它专业性更强一些。 对对对。 老师会告诉你，比如说考什么。啊，怎么考？ 对， 这个到时候怎么样能考过？ 啊、对对对对， 艺术类的这个考试和我们普通的高考还是有区别。 嗯，对， 他可能考的专业的知识还有技能吧，就是像你们是不是得考怎么唱啊？ 啊，对对对对，各方面是包括乐理，包括演唱。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不是说我今天跟老师学了，然后明天就去考试去了，可能也不会提高的那么快。 对对，可能还是自己特别喜欢吧。 嗯， 另外就是说，可能当时还是特别特别的想来北京，啊，所以就那段时间可能也吃了很多苦吧，就那样学习。 大约是在哪一年的时候？ 2004年、2005年那个样子。 啊，2004年、2005年。 啊，对对对。 那你是后来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声乐系？ 啊，对对。 那是哪年了？ 音乐学院是2009年 哦， 研究生对，然后之前我在民族大学上了就是本科，那个是2007年。 你看这个整个大概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没有10年也得有7、8年。 啊、哦，对对对，是是。 所以能到北京来求学，然后还考上自己一个想要上的专业，那应该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当时是不是特别高兴？ 对对对，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吧。最后就还是如愿，就是在北京上学，然后留在北京。 嗯，所以这个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走过来，然后考学，然后上学。其实这个大多数的青年人的一个经历，就是很简单，也很单纯，就是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这个干扰的因素在里边。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是不是有了时间也有了精力，才接触到了这个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公益事业的这一块？ 对对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来北京还是很多就不太熟，然后就上学期间中间有一个机会，就是接触到了一个老乡吧，然后就是在北京做一些公益，后来就是听说我是学音乐的，然后他就说，哎，我们这个有到社区做公益的，你们就跟我一块去呗。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说这是一种体验吧，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去了。然后但是一去吧，就从那之后就觉得喜欢上了这个事情。 就是大学里边也会有一些活动啊，一些社团呀、它可能会让你接触到和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对对对，是。 实际上在上学期间，你的这个专业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啊。我们这手里的资料里显示的哈，2009年的第三届艺术使者高校校园声乐大赛全国总决赛的银奖，啊，这个中国青少年精品艺术大赛河南省的总赛区荣誉金奖，以及全国决赛艺术新人奖，还有2010年的那个是迎亚运 啊，对对 啊，当时的这个歌手大赛的金奖， 嗯， 这都是美声唱法的一个组的， 对对对，是，是， 所以一方面是在这个专业学习上去下功夫，去取得各种各样的成绩啊，另一方面的精力就放在做公益这上面， 是， 这个就是你大学生活的全部了吗？ 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很幸福。 2009年就被评为了中国公益杰出人物。你比如说，就是这个过程啊，你得了那么多奖，那肯定就是在这个你的专业领域里会得到一种认可。换句话说吧，可能很多公司啊，或者是星探啊，是吧？他们就会对你就是有关注，是不是也会来请你去参加一些演出，这个甚至说跟你一些合作， 是， 包括签约等等，这些东西就来了。 对对对。 那么可能如果说你这个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这方面的话，那就可以，比如说在收入上吧，咱们说，可能就会很快就能够挣到不少钱哈。哎，这个但是呢，你拿出了自己的时间 啊，甚至有时候还拿出了收入去做了公益事业。 嗯， 这样的话你是怎么想的呢？你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你也是一个学生，还没有特别雄厚的哈、这个经济实力的那种，你还是那样去做了，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每一次就是去比如说像孤寡老人啊敬老院、我每次去的时候他们都让我会很感动。 嗯， 我觉得就是我在尽我自己一点点能力的时候竟然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就是很大的快乐和幸福。 嗯， 我觉得这点是值得的。 嗯， 你包括我们做公益，包括去看孩子，你看到他们之后你不得不就心里会很有一种酸味，或者一种我是不是能尽我最大努力帮他们一点。 嗯， 因为特别是小孩子，你可能一点点的帮助就会对他们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所以我想我尽量的去做一些事，因为我毕竟我觉得我还年轻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去努力，在我自己的能力下稍微给他们一点点的关怀，可能没准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 对。 嗯， 在这期间实际上你多次的回到了家乡。 嗯，是 去做公益事业。 是 你比如2010年11月23号啊、你回到家乡的那个周岗小学。 是 那是你原来上学的地方吗？ 也不是。 不是 那个那是因为在我们那当地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学校。 你是前面你也讲了哈，是这个桐柏革命老区。 嗯，是。 哎， 是。 所以呢回去以后给这些这个老区的孩子们，去送文具啊、书籍啊、御寒衣物啊等等。 是。 然后2011年1月啊又回到家乡、是吧，给这些孤寡老人们去送物资送温暖。 是。 2011年1月底呢又到了桐柏县的新集乡。听说当时还下了雪。 是。是。 也是去送那个棉衣什么的。 啊、对对对、 就是你实际上你那个时候也是刚刚起步嘛、是吧，也并不是说很富裕、而且可能也挺艰辛的吧。但是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回到家乡去做这些公益？ 更多的是一种感恩之心。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毕竟就是从桐柏这个地方走出来的。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优秀，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就是我的一路上其实走的也很不容易。每个人都不可能是那么一帆风顺。我就感觉我从小上学一路走到现在，确实就是一路上也遇到过很多有爱心的人，或者包括老师啊，包括朋友啊，给我很大的帮助，包括我的家乡。所以我觉得我回去做这些事情完全就是对家乡的一种感恩。也在鼓励一些像我捐助的这些学生什么的，也希望他们能够努力学习，长大了之后用更多的方式去回报家乡，回报帮助他们的人。 他们就是当你去了以后比如说老师啊，还有那些孩子们呀、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特别的开心，特别，因为本来我的年龄跟他们也错的不是很多他们一直就叫我就一名姐姐嘛。就是跟真的就跟自己姊妹一样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是冒着雪还在学校外边 那天确实是很冷很冷。 是。 嗯， 这是你比如说你自己去的，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同事啊，其他的这个朋友一起去的？ 我是自己去，但是因为我要拿一些物品什么的、可能让人帮了一下忙。 有一些帮忙的朋友。 对对对对，帮忙朋友是。 这些物品都是你捐赠的？ 对对对，是是。 那刚才说了，这个要占到你自己收入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而且是不止一次的拿出来，就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之下吧，这个因为毕竟还没有到这个大发展的阶段，所以真的是我理解的话，你就基本上就留下自己的生活费。 是是，因为干公益这个事情，其实一开始来说，说句实话哈，包括家人朋友他们都很不理解的。 对呀、 因为公益这个事情是不光说你去唱一首歌或者捐什么东西，即使你不捐任何东西，其实你都是在要付出， 对 对吧？因为你包括路费、车费，很多很多东西都在你自己的出钱，所以包括你再去捐东西啊，再去对大家有一些就送一些东西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你除了没有收入，还得付出。 所以一开始他们还是不太理解的。 对，他得想你图什么呀，对吧？ 是是是，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就问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吗？包括我的家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但是就是说，可能是我的坚持，或者说我自己慢慢就是自己也可能从中也学到一些东西，慢慢的他们看到我的状态，可能现在还是支持的。 你比如说你做这些事情啊，你觉得对你的，比如说对于歌曲的这种演唱的表现啊，还有对于这个艺术的这种理解，它会有这个一个作用力推动吗？ 我觉得很大的帮助。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对，因为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歌唱演员在演唱的时候啊，这个状态不一样。 是， 有一些呢，就是他是拿我自己的话说啊，他是睁着眼睛唱的，他是在一边唱在一边想，这个节奏我是不是准啊，我这个音高音准是不是对，这节奏是不是对，然后到哪儿我应该声音大，到哪儿我应该声音小。他是那样一种状态。也有的歌唱演员他在演唱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的。他在就是好像沉浸在了某一种情绪当中。 是。 但往往吧就是后一种那种状态更感人。 是是。 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专业演员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都是作为一个观众来讲。 是对的。因为你后者的话他就是用你的心去歌唱。为什么我会说做公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你见到的人群不一样。 对。 你包括就是我的几首歌曲都是爱心歌曲嘛。真的就是因为你见到的人群不一样。 对。 对你的感悟就不一样。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都是用心在说话在给大家唱。 没错。 嗯。 所以他唱出来以后他的感染力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你在做公益的时候他会对你的人生观啊，包括很多对事情的看法和理解是不一样的，会提高。 对，你会充满了感情的去进入那种演出的状态。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我就感觉是在层次上的一种提高。 对对对。 我知道消息为什么归大海，我知道白云为什么化干霖，我理解树高千尺也归根，我理解游子总想回家门。